头。 刚刚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Sammy 郑秀文的《随他去吧》，收录在他今天发行的裸专辑当中。12:05，欢迎你来到今天。 今天是个吴玛丽要吃便便的日子。 哎，今天是情人节，要不要做一些什么啊？ 你想要做些什么？这不是我认识的吴玛丽，这不是我认识的吴玛丽。 没有，我是说要不要做一些什么？但我接下来是以下，就是有个章，以下空白这样子。话说以前在那个书局里面都会卖一些印章，比如说收纳支出以下空白。 对，以下空白。 我曾经买过一个以下空白回家， 然后嘞， 我就不知道要用在哪。 因为我们平常不太需要以下空白。 那我当初为什么会买那个回家？ 你可能觉得蛮幽默，觉得诶，我不知道什么，诶，以下空白。或者你觉得可能可以印在比如说联络簿啊，或者印在那个， 但那个一点都不好用，根本没有真的好好运用啊。好像以前小时候还会写信的时候，写到最后没有了，我就会盖说以下空白。 嗯，很酷啊，很棒啊。 你刚刚是觉得我很不酷？ 不是，我觉得你很酷啊。 你刚刚那个笑声就是觉得我不酷啊。 我是觉得齁，就是一些负面的人的脑子里面感觉起来就是一些比较负面，但其实我刚刚那个笑声就是没有正面或负面，没有那个是你解读的问题，是这些 发生在你的，这都推给对方解读就好啦。秃头，这都推给对方解读不就好了。 秃头是真的骂人。 今天2月14号， 秃头真的骂人。 今天2月14号有寿星哎，哇，有米克人，哇，哎，比较少听现场，几乎都是上班的时候在听录音档，不小心就落后两个月了。我在这边要埋下一个时空彩蛋。到时候呢，我看什么时候会听到生日的这一集，然后送给自己一个惊喜。希望华人女单用单身大使的角色，在这特别危险的日子。这样的， 干嘛？ 听众生日留言，你这个态度 怎样？对，你平常坐在这边就这样啊？ 我没有打出声音来吧？ 哦，对不起，我重新来一个。 希望单身 可以吗？这可以吗？ 就是这样，太危险， 飞太远。 祝他生日快乐！爱演的情侣快给我分开，不要继续接吻比赛了。哎，话说你们都觉得， 哎，接吻比赛是很强哎。 你们都觉得我去主持接吻比赛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真正痛苦的不是我， 那是谁？那是谁？ 那130个人、啊， oh, 他们才是真正的 地狱魔王 艰苦人呢。 对啊， 很累很累。 公主抱又接吻，真的，而且很多人其实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家是有练习过姿势的，嗯，所以就抱起来以后呢，就是男方会一个就是要升天，要升天的眼睛，眼睛翻 半倒掉眼哦， 对，倒掉翻半白，然后嘴巴呢，他们也不是接吻的嘴巴，他们 就是只是放着。 他们的嘴型像鲶鱼，就是会下唇。 难怪我觉得其中一个参赛者很像鲶鱼哥，就是因为这样吧。 对，他下唇会凸出来，因为要让女方就是可能含住或衔住这样子，所以他们的脸其实是这样。 这比较累吧？你刚才只是翘起来的胡瓜， 很像以前对胡瓜会做一个很。哦，这好像是小时候7年级前半段还有6年级生才会知道的胡瓜的招牌姿势。嗯，他后来都不做这个鬼脸了。 为什么啊？ 对啊，瓜哥也要转型哦。瓜哥以前都会做这个鬼脸啊，而且他常做诶。 诶，那上次去欢乐智多星的时候你怎么不问他？ 欢乐智多星是10年前的事情嘛，你现在拿出来想，你时空错乱哦。 你可以继续祝我们生日寿星生日快乐吗？哦， 厘米是不是？厘米要请马克和玛丽用欢庆的声音祝我生日快乐，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如果可以，他想要听郭采洁的《爱不爱》。 好久没有人点播郭采洁了。 板桥杰哥说：“第一次留言可以给个新登场吗？”当然不行。 哦，不行。 对啊。生日愿望啊，希望马克嘛，只要打电话进来第一次才有。马克玛丽也帮我播首歌是啊，萧煌奇阿嬷也喂。嗯。我阿嬷一直能希望听到我结婚的消息，但是我结婚时阿嬷已经去天上了。 听到这首歌可以让我想起当时已经是失智老人，却还是记得想要看到我结婚的阿妈。最后一位小情人， 小千他说他只是来试试看，说那个生日寿星的留言是不是真的有择数限制，但是 现在 CEO 已经修对 CTO 已经修好了， 所以如果你是五月份之前的寿星朋友，欢迎你可以 Google 青春点点，到我们的官网青春点点的 TW， 到我们的生日留言专区，点你生日那一天就可以留下你的生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双鱼座、母羊座、金牛座的你可以开始行动了。我想最有行动力的应该是母羊座吧？ 对。 所以我应该很期待，现在听完以后，我马上去看，应该有很多四月份 炸开最棒， 四月份会全满这样子。 嗯嗯嗯， 好，期待在青春点点点 TW 的生日留言区看到你们。 明天就是我们的初一十五点歌区了，所以今天应该也不能做过什么情人节点歌之夜吧？ 对啊。 那到底情人节有需要做什么吗？ 情人节我们来开放分手好不好？ 可是我怕分手人不多欸。 你说，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想要趁今天告白。 真的有吗？以前都这样觉得，可是当你真的开放之后，你又觉得告白的人很少。 而且告白人大部分都没有想好要 讲什么， 因为常常都讲的说我真的很喜欢你， 那个， 我真的很爱你，就这样子。我比较想听到开放分手的， 或是他内心其实现在是有分手欲望的人。 就其实我有情人，但是我有一点点没有那么想跟他过节的人。 所以是虽然我有情人，但是我并不想跟他过节的主题分享。 Yes， 或是其实我 是有一些不能对情人讲的事。 对，或是我想要，其实我想跟他说分手，但是已离不开。 哇，你居然唱这么新的歌，好不像你哦。 我摔到分手。 心里要你给我抱抱抱抱抱，我是个菜。 送给今天的寿星李敏，12:1502-2363-9955 2363-9955，今天我们的情人节之夜。其实你心里 怎么了？ 其实你心里有想分手的欲望吗？其实你跟他在一起过得并不开心，你每天都在假闲。 或许你们在一起其实只剩下习惯了，但是也不知道从何起始，不知怎么说出口。 这些压力，这些沉重压在你的胸口，你都不知道找谁吐出。尤其这个节日又到了，你看他越开心你就越痛苦， 很难过。 欢迎在今天打电话给我们舒压吧，02-2363-9955 2363-9955。这首歌曲来自于郭美美，100种孤独的理由。大家还是充满爱跟充满幸福的， 所以在情人节要求大家来发布就是分手宣言，似乎是太残酷的一件事了。 不是残酷啊，就是没有电话 No news 就是 good news。 嗯，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启动星空飞行的情歌模式咯。 还是你是需要一些歌曲酝酿的时间，你可以再酝酿一下，因为你知道要讲这些比较难以启齿，爱就这样啊，我爱你，我爱你，脚很容易。 哼，真的哎，说爱。 谁在喧嚣之后的拥抱，看似莫名其妙。谁又坚强无畏的低调，一个

又会怎么样？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我没有说谎，是爱情说谎，他带你来骗我说渴望的有可能有。到此为止，免得伤害了还怨对方太放肆。其实我们一样自私，只保留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却总是误解别人的心事，不断的自以为是。是我们一样幼稚，只在乎自己哭过了多少次，说感情像长不大的孩子，不断的敷衍了事。句话都变得不诚实，也许感情该到此为止，免得伤害了还怨对方太放肆。其实我们一样自私，只保留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却总是误解别人的心事，自以为是。其实我们一样幼稚，只在乎自己哭过了多少次，说感情像长不大的孩子，不断的敷衍了事。其实我保留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却总是误解别人的心事，不断的自以为是。其实我们一样幼稚，只在乎过自己哭过了多少次，说感情像长不大的孩子， 莎，打造国际级家家新世界，金曲唱作新天王韦礼安一手包办作词作曲制作，首播声网主打《看透》。 你想伤害 就不害怕，温暖再推荐，还是想念。 我也曾记得你一个人的背影，我多想确定你是否和我一起。我曾经遗忘了你，把你留在原地，而我回到这里。回到最深的心，我还是想念。 听佳佳冷月交替，平静暗涌的唱功。回到佳佳，纯粹用音乐取暖。灵魂歌姬佳佳，回违三年，天籁终于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好，我是范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五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范家带您发现新日本。更多好玩内容，请搜寻 VJC 或日本旅游活动网站。 主宰电音，舍我其谁。流行天王小贾斯汀跨刀，数位点播超越十亿天量，全球百大 DJ DJ Snake 打铁续摊业，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大家好，我是谷谷。 12:34，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有事吗？ 情人节分手节这件事情呢，那很多人要趁情人节告白，但其实呢，如果是你是情侣的话，要蛮注意情人节这个节日的，因为心理学研究啊，就是情人节前夕或是情人节过后的分手比率是其他日子的2.5倍。 当天呢？ 你说当天当没有做到这么细， 就是前后很危险， 就是这一周，对，这一周前一周跟这一周， 所以这一周是大家感情的危险期，请大家注意。 对，而且如果控制其他变相的话，就是把什么你们的恋爱经历啊或其他一些变相控制住的话，那就是做出来的统计结果就是差更多，是 5.5 倍。就是这一天会拜拜的几率是 5.5 倍。 你有危险吗？ 我不知道诶。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 safe。 我不知道诶。 What？ 应该不会吧？有可能会被扣分，但是应该不会说再 见吧。所以你情人节有所准备？ 没有啊。 还是他现在听一定要说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没事儿，没事儿，没事的，大家，你好棒。 有多少事还没有做，有多少话还没有说，有多少歌还没有唱，有多少屁还没有放，有多少片还没有看，我干干干干。多少爱还没有做， 少情还没有到、哦、有多少愁还没有报、哦、有多少钱还没有赚，我敢敢敢敢的情还有很多，却已经没有时间偷，想脱的裤还有很多，却已经没有时间脱，想过的瘾还有很多，却已经没有时间过，想做的木还有很多，却已经没有时间做，想做的币还有很多，却已经没有时间做，原来你是我的花朵，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有多少墙还没有撞，有多少鱼还没有钓，有多少团还没有看，有多少歌还没有拍，有多少妹还没有把，有多少钱还没有挣，有多少药还没有吃，有多少龙还没有抓，有多少魔还没有按，有多少花还没有掉，有多少枣还没有碎，有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 多少多少多少，有多少鸡还没有剁，有多少壳还没有剥，有多少杯还没有戳，有多少贼还没有捉，有多少水还没有泼，有多少国还没有去，有多少船还没有开，有多少鸟还没有飞，有多少毛还没有拔，有多少书没有偷笔，他到底在写啥小东西呀、啊， 想你的心还有很多， 却已经没有时间理了， 想爬的墙还有很多， 却已经没有时间爬了， 想打的炮还有很多， 却已经没有时间打， 想躲的猫还有很多， 却已经没有时间躲， 想丢的鞋还有很多， 却已经没有时间丢了， 小石头不眠也不休，想写的书还有很多，确实没有时间写了、啊、嗯，啊想演的剧还有很多，啊确实没有时间写了嘛，啊想唱的歌还有很多， 嗯啊这一句不是前面讲过了、 啊、想画的画还有很多，啊确实没有时间画了嘛，啊想跳的舞还有很多，确实没有时间跳的啦、啊、听那些搞艺术的说了、啊、听说听说听说听说， 想卖的 CD 没有很多，想卖的黑胶一张也才五六七八九百多嘛，豪华套装那一套也才四五六七八千多，想开演唱会人也不用很多，啊叫我去唱歌啊不用给我很多，啊吃多喝多那多自然多幸福多快乐多， 想要的电话也没有很多， 想要接电话的时候就没有电话了嘛。听到歌曲呢，来自于猪头皮的有多少有多少 有多少， 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02-2363-995-2363-9955。今天我们在聊一个非常硬的话题， 很硬啊，非常非常硬，在情人节的时候， 跟川普要改墙一样硬哦，好硬哦！ 在情人节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很想要过情人节？你其实是不是有情人，但其实你想跟他分手呢？ 我们的 App 上有人吗 ？App 上面在一开始的时候有几个 勇士们， 也不是说勇士，他说 留下来的朋友们， 他说我吧，有中这样子，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在 哪个部分在说他有中， 对，我不确定是哪个部分，就是回应太模糊了。 不输这岔路交错，就算拧着风凉着泪唱着歌，也不愿又不愿。 12:49，我要报时，以免大家以为我们是预录节目。 我们是现场，我们在等电话呢，在情人节之前等电话。 我们只在等一些很触眉头的电话而已。然后时不时听着男主持人 咳个几声。 雪奇缘后最新力作，

知道吗？台湾约每4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养生才是根本。百年汉方通乳饮，陪伴你一生的养生饮。立即上网搜寻仙桃牌通乳饮，或拨打0800-302020，想你爱你爱你。 大家好，我们是 Boxing。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需要我时我会出现 I am your man。我是黄大炜，我的铁汉柔情演唱会2月24号 Legacy 台中，特别来宾方炯兵；2月28号 Legacy 台北，特别来宾李泉还有神秘嘉宾。铁汉柔情系列接下来还有王志平、灭火器等你来听。 活到了这年头还不懂自己到底要什么， 活到了这年头还不懂自己要什么，不敢说自己在偷想什么。 木工歌手陈思伟首张专辑《你这家伙》第三主打《活到了这年头》，风华唱片。Forward Music。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是青春点点点，我们历经了一个小时，没有人要分手，那就 什么放弃了吗？ 明天考试、 哦、你要继续坚持是不是？ 青春期 你要继续坚持吗？ 情人节怎么可以这样放弃？ 你要按下坚持钮吗？ 情人节应该要坚持下去啊。 所以你要坚持下去吗？请问先生，你要选择是坚持下去吗？ 我要选择坚持下去啊。 好，那我们拉掉了，我们继续坚持下去。那我先放阿杜的坚持下去好了、 嗯、对啊，在情人节的这一天，还是因为你知道这个跟情人节的 surprise 一样，你不能先讲，因为讲出来以后就没了。我本来就打算就是要在情人节大餐之后讲，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在大餐的时候讲？我不理解。 是跟我们讲，又不是现在就要你跟你的另外一半讲， 就是可能会害怕被听到这样子。 有那么巧你跟他都在听？ 你就取一个他不认识的名字，你就取名叫做桌子啊、椅子啊，然后鼻子捏起来讲。对啊，就是广播的好处就是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好，我们听从我们精神领袖的指示，我们继续坚持到底。 吹到17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4个字，坚持到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4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哦，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四个字，坚持到底。哦，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今天的寿星之一来自于板桥的杰哥呢，他想要点播萧煌奇阿嬷诶喂，听到这首歌他就会想起他的阿嬷。 在 App 上面纪委说我被提分手了。 哈， 我被 提分手可以打电话进来吗？ 还有人说我要分手，但他们都在 App 上面讲而已， 就是比较安全的区域里面讲。 对呀、啊，有人说玛丽玛丽多说说话嘛，他只想听你说话。 马克马克多说说话嘛， 不是，他是跟你告白的沈代伟。 今常常带我求情，看人在吃土，看人在办公会，看人在美酒醉。伊常常甲阮讲，叫阮着爱好好啊读书，唔通大汉像恁老爸安尼啊浪费哦。伫迄个时阵，阮拢听拢无，阿妈。到底是在讲什么？大了后才知影阿妈的话，我会甲永远永远藏在心肝底。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常常拢会予人真难过。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在阮的心内，常常拢会想着伊。阿妈 有看到值得分享的文章吗？ 你说 PTT 啊？ 对啊。 我的 APP 上面没有 PTT。 你的手机也没有？ 我手机也没有。 What？ 那你刚刚这个提议是？ 这提议是就提个议嘛，提议不就是提个议嘛。 手机跟那个没有装 PTT， 那你现在怎么看到大家在发什么文？ Google 就可以了呀，我用浏览器也是可以看 BBS 的哟。反真的好逗趣哦。 那你就自问自答，你觉得怎么样？ 这时间哪里有酥皮浓汤啊？ 诶，这时间很难诶， 这时间哪里会有呢？ 下一题， 闲聊，有人不喝饮料的吗？有啊，当然有啊。 下一题， 大家的牙膏都是什么味道的呀？ 有的时候会是薄荷，有的时候会是青苹果。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会选那个哦，对，青苹果好香哦。 你现在回答你自己吗？还是我没有刷过巧克力的？ 哦，草莓，草莓啊，草莓，草莓， 草莓就是红红透明透明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 下一题，哦，好喜欢一直被问哦，问这些问题。 哦。大家最长一次连请几天假呢？回文这个人就是好奇现在哪里有酥皮浓汤的人。 最长请过多久啊？我们算吗？ 我们 没有年假的人算吗？ 我们 有需要被问到这个问题有办法回答吗？ 你最长请过多久？就17天那一次吗？ 好像是哦。 嗯。哦，那平常身上现金通常不会带超过多少钱呢？ 好像不会超过2000哦，2000就是很多了。 哇！ 你呢？你呢？你呢？ 你也要回答、啊。 你好穷酸哦。干嘛？ 好虚你哦。 为什么？ 你现在你皮夹嘞？ 干嘛？你要检查我皮夹？ 我看你皮夹。 2000多啊，两千多 一点。我看一下。 干嘛、啊？ 会不会其实根本没有打肿脸充胖子？ 我说这个谎干嘛？ 我不知道啊。 你这个人很负面，很阴暗呢、欸。你这阴暗少女、欸。 不到2000就穷酸，你也不多了几百，在那边臭屁什么啦？ 翻钱包你也快乐？ 2000。哎、欸，你钞票怎么那么新啊？你是不是偷妈妈的红包钱、 啊？没有啊，就是过年玩，大部分都会是新钱啊，都新钞。哦，广播女神专业算钱手速哦。 嗯，2600年，底下臭屁。 没有臭屁啊，我只是说就是会带2000块嘛以上。你要把我放好哦，就是那个前面是前面，后面是后面的。 你的皮夹好热，这样卡不会过热吗？ 有时候 真的是，男生皮夹塞屁股卡会过热吧？ 过热会怎样？ 有些卡都说要避免高温啊，它那个磁条感应可能会被你们弄坏，被你们屁股摩擦摩擦， 怎么可能 就全部消磁。 我的体温也才不过30几度， 你发烧的时候可能很高、 啊。其实你就是母咪嘛，其实你就是母咪啊。 下一题。 有一个报文说，有一个报的说，哼，我跟二老板直接说我不做了，报， 恭喜恭喜，不要容忍他， 撒花、啊。吃一餐多少钱算贵啊？ 100以上。 啊？ 啊？ 100以上很容易耶。一不小心就破100， 所以你就常吃很贵啊。 现在很少吃到一餐都是100以下的地方嘛，除非你每天吃便，而且都是要便宜便 当。吃便当跟吃面摊， 对，面摊不能叫太多小菜，对不对？ 除非你吃小干面就能配小菜，小菜你要盐直接说我要切豆干10块，海带10块。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觉得无锅鱼用煎的好还是用酱油煮？ 笑什么？这很严肃哎。 我觉得很严肃啊。 到底无锅鱼用煎的好还是用酱油煮的好？ 这对啊。哎、欸，这个、 我 好像觉得是煎的。对，我们好像很传统。 那 好像是煎的哦。 觉得煎的比较好。 嗯，然后还有一个很认真是要问比基尼的牌子的， 就是很多人推荐 Folda Swim 嘛。 对，就是 V 牌跟 R 牌。 R 牌是哪一个 我不知道。喜欢哪样乐器的声音？喜欢哪样乐器的声音呢？ 这也可以问 呀、yeah。 嗯，还有一个闲聊是、 欸、你没有回答喜欢哪个乐器的声音。 我就喜欢小喇叭啊 Trumpet 啊， 对啊，小号。我知道你喜欢萨克斯风 Daisuke。 有一个闲聊是好想发大财哦。嗯，我也是很想发大财呢，但现在还在这里主持广播节目。 有工作很棒，可以跟听众聊天很棒，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看板更棒。 对啊，好快乐哦。嗯， 爱你我认识了快乐，他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 这个好新哦，就是周杰伦说下一个是男生，然后就有人问讨论会羡慕昆凌嫁的好吗？ 哎，这个下面要怎么回文啊？我蛮好奇下面都会回什么？会羡慕昆凌嫁的好吗？ 才看到消息就看到你这篇文，逗点，说实在会羡慕。 但 但他们羡慕昆凌嫁的好，是因为周杰伦很有钱吗？ 有钱有颜， 颜 就是颜值吧？ 哦，我以为 有钱有 柴米油盐呢。 嗯。另外有人说不会，我羡慕俊男美女组合的。 不会是说黄晓明跟 Angelababy 吧？ 不是，不是，我不能说太多。 好好，那遇到这个你要怎么回文呢？ 不会啊，你在比什么？为什么要一直跟人家比啊？为什么要一直比较啊？ 哦，这时候突然又爆气了。刚刚不是还很温柔的跟我讨论吴国瑜要用煎的还是用酱油煮吗？ 对不起，嗯，不会，因为就是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不要一直去跟别人做比较好吗？ 可是人家今天是人节，都还是单身，难免会有点羡慕啊。 那你会羡慕蔡英文当了总统吗？ 因为我又没有想当总统，可是我想当太太啊。 你会羡慕 Michelle Obama 当了第一夫人吗？ 她是谁啊？ 她是蜜雪儿，她是奥巴马的太太。 我就说我不喜欢政治啊。 那你不是说你要当太太？你不是当太太？太太， 你那么凶干嘛？谁捅你哦？ 好了好了好了， 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的睡不着，最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闪闪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需要立马帮帮忙。 怎么了？ 情人节与暗恋的对象吃饭，是否应该要告白呢？ 应该是心里你觉得有几成会成功啊？ 我现在先来背景介绍一下。 居然要讲这么长。 我是男生，工作两年回国学校念硕班。 我是男生，工作两年再回学校念书。 对方跟我同年纪，同乡，同所学校。 对方跟我 总而言之，我们在年初二的时候第一次见面。 大年初二初见面哟。 之后呢，我们其他天都会约着一起去图书馆写论文，相处还不错，约对方都会有正面回应。我们有单独活动过，看电影、逛夜市、看花灯、看烟火，去念书前会一起吃早餐，稳定聊天有话题，没见面时也会聊 LINE， 睡前贴首晚安曲互道个晚安。今天小弟 贴晚安曲过分了吧，这新招哦。 让我们互道 封锁 一声， 封锁右上角关闭视窗。 他也许那当然不是贴就是这么老派的晚安曲、啊、 还有什么晚安曲， 他也许贴一首就是譬如说可能最近很好听的一首歌，然后就是跟你说一声晚安咯、哦、我现在在听这个、 嗯、好好好， 这样可以吗？ 可以。 然后听草东没有派对的丑我在听这个晚安咯好，今天小弟鼓起勇气问他明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我没有说是情人节聚餐，但他也答应了。 补充一下我觉得蛮有机会的点，对方会愿意跟我用两只汤匙分一碗汤圆跟豆花。 对方什么？ 用两只汤匙分一碗汤圆跟豆花。 嗯， 这样为什么是好的点？ 他觉得我们可以共吃一个碗啊， 这样就好。 有的人觉得共吃一个碗很私密啊，就是共吃一样东西是蛮靠近的， 有这回事？不是大家， 啊、 不是大家， 你怎么会不了解我们的心情呢？ 我不了解。 马克，扣，打开你的女孩门喽！呀、 yeah! ！我不了解，我一切都只是觉得哦，因为 对于一个看到路上任何东西都愿意直接去吃跟喝的人，当然就不能理解说哦，原来共吃一个东西是一个蛮拉近彼此距离的东西。所以这一点呢，我不怪你，是你的设定出了问题。 好。哦，我问过几位女性友人啊，他们说女生不会跟没意思的男生吃一碗，真的吗？ 哦，这个我倒是持保留态度。 然后对方觉得我很幽默好笑啊，跟学业因素有点崇拜的意思。我也认为之前约会我有展现出一些体贴的点。好，我的朋友建议是直接冲，他觉得有机会。其他人觉得不要太催促，但可以释放出一点讯息。我的巧克力跟礼物都准备好了，我犹豫要不要说，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说，是要讲白了，还是要进入暧昧期呢？玛丽，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没有， 说没有不会失败是不是？ 啊，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让我觉得 哦，然后没有很肯定的点。 对啊，没有什么跟你聊天，也有可能是顺着你的话聊。就看你贴的东西，贴一首歌啊，贴一首歌咯，也许他刚好也喜欢音乐，他也喜欢跟你分享，不然就是有可能都是礼貌的回应啊。我只要跟熟的人，就是我跟这人熟，我也是可以跟他共吃一碗东西这样。 哇，你真的是乡民反指标哎。 哦、no! 目前在下面的 都叫他冲吗？ 有一些对冲啊，看起来机会大啊。有人说不要告白，直接拉手，直接牵手。然后 我觉得每次推这种文的人，我都不知道你现实生活中你是敢这样的人吗？你如果都不敢，你凭什么叫人家直接牵手啊？ 然后还有人说蛮重的，他说如果你明天的手没有牵下去，或是故意装只是好朋友，后天开始他就会疏远你了。真的？ 你哪位啊？ 真的？ 你哪位？ 还有很多说，情人节一起出门吃饭很明显了呀，明天约得到不告白就是你的问题了。 顶多有一个点会让我觉得说他愿意情人节跟你吃饭，情人节愿意跟你吃饭跟共吃一碗东西，我觉得暧昧的多。 欸，就连 Boy and Girl 版也没有很多就是情人节前夕的分手文欸。 那明天要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先应该这种应该是你明天吃饭的时候要丢一些更暧昧的句子。 嗯， 更暧昧的句子就真的好像只差那一步你就可以确定到底要不要讲啊。除非你是那种不管他回答是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你就是要讲。 嗯，初二到现在其实也没多久欸，其实 对呀、啊。 对啊，但是我喜欢的话， 等下 catch 版大师。 对，什么时候会变 catch 版大师？不要乱讲。 就是这一栋楼的 catch 版大师、啊。 这一栋楼， 帮你局限在这栋楼，开心了吧？ 这栋楼人很多。你如果说现在25楼的 catch 版大师，我可以接受。 25跟26楼合并，你也是 catch 版大师吧？ 好，因为26楼现在没有人。 24呢？ 24我不太确定，因为他们在做生前服务的，也许有一些。 那小区域 catch 版大师的建议是， 我真的不知道哎。 刚蛮多人都觉得吴郭鱼 要用煎的，是不是？ 哎，很多人怎么用红烧啊？红烧不就用酱油卤吗？ 嗯， 因为他说红烧可能盖过那个土味，因为无锅鱼就是有个很无锅鱼的味道， 打塞，很怂哦，很打塞的味道。 啊，唔对，阿刚你冇唔捌食过吴锅鱼？ 我没有吃过吴锅鱼啊，我没有吃过吴锅鱼。 虽然我不应该爆出这样的态度，因为今天我在下午跟大家说我没有吃过八宝粥，大家也是。 八宝粥，我也是长到很大很大， 当兵才吃吧。我刚刚 对对对对， 我今天下午不负责任统计发现，所有男生都是在当兵的时候爱上吃八宝粥。 没有到爱上，但的确是当兵的时候才吃过第一口。 等你没有迷上， 我没有迷上， 好吧。我没有吃胡锅鱼，还好。 怎样？ 你一定不喜欢 哦。好好好。 越是沉痛越缠绕，我比你明了。 在电音，舍我其谁 ？DJ Snake。 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小贾斯汀跨刀数位点播超越十亿天量，全球百大 DJ DJ Snake 打铁续摊业，环球实体数位冠军热卖。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大家好，我是聂云。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是对于中途失明的视障朋友而言，却非如此。他们失明后历经生活、心理、职业重建等历程， 请支持有声书学会。 捐款专线02-2389-4915。 没有人是怪物，我们都应该走自己的路。 不是怪物，别害怕，谁来欺负？ 秀郭修玉首张创作专辑《感动》同名推荐，抽象图，弥勒佛制作，种子发行。 我是台正宵，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话说呢，你开始在问大家一些很浪漫的问题的时候， App 好像突然多了很多人。 真的假的？ 我觉得很好笑。 App 上面刚刚说什么？ 就会突然说，哦，就是我刚说的红烧啊，嗯，我喜欢钢琴，我喜欢长笛。 所以其实 Woman Talk 版，我们应该要常常用 Woman Talk 版当话题。 我上次是不是就说我们应该要考虑一下，因为那就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题。我就说我们俩是反指标。 真的耶。 有一个人打电话进来了耶，是不是真的在 App 上说要打电话进来教我们吴锅鱼怎么煮的人？ 我来听听。 你不能这样哦，我们还是有在坚持我们的那个、哦、 我们坚持到底哦，我们坚持到底， 不能讲吴锅鱼哦。 对，在情人节其实前夕，你不想过情人节想要分手的人，嗨 嗨，你好。 喂， 哦，你必须要先关 App 哦。 我关我的收音机耶。 感谢。 你是谁？ App 里面的， 你是不是要讲吴锅鱼的？我跟你说，吴锅鱼真的很难煮到没有那个土味耶。 大塞！ 原则上，吴锅鱼有分成三种， 三种鱼哦。 一种是海水，一种是淡水，啊，还有一种 它的别称叫珍珠石斑。 珍珠石斑， 珍珠石斑不是就石斑鱼哦？ 它是跟混动。 哎，你们两个很没原则，开始聊起 鱼。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哎，然后这三种鱼嘞？ 啊，原则上啊，有土味的，就是淡水的。 嗯。 啊，你淡水的话，事实上如果一般在家里面吃的，就是去外面吃的话，他们店家会大约放三天，就是养三天再卖。 你说我放在自己家里的一个澡盆里面养它三天哦？ 对，因为这样子它的土味才会出啊。 可是如果养出感情了怎么办？ 养出感情，那就继续养吧。 养出感情可以命名它，是不是？ 啊、 母咪， 阿爸阿爸阿爸爸， 再叫它小锅巴。 我觉得你把鱼带回家养，真的没有办法再杀它，这不行哎、欸。 因为，我直接杀的。 对啊，我说可是，一般也许好，如果主妇她买到你说淡水鱼有土味，她用采取这个方式是比较克服不了心魔的。 不然还有一招，就是直接带回去，隔天带回去给那个摊位说这个鱼有土味。 你说我买回来养？ 就是原则上，如果买淡水的话、淡水鱼因为很好分啊，淡水就是全黑的，然后海水它背后，它尾巴后面有稍微红红的。 他们红烧完都是黑的、啊。 没有，因为你只要分得来啊，事实上它你可以看得出吧。 所以平常大部分大家买的都是淡水的，对不对？我才会一直都吃到有土味的。 基本上如果有看会选的话，事实上都会选半海水的。 半海水， 对对对，因为乌龟就是养在那种出海口那边。 嗯， 对啊，基本上都是半海水，比较没有土味。 嗯， 然后像我们的鲷鱼片啊、下巴、啊，基本上都是乌龟。 鲷鱼片的下巴。 鲷鱼片跟鱼下巴都是无锅鱼。 鲷鱼，我平常在火锅店吃的鲷鱼片是无锅鱼。 无锅鱼名称又叫鲷鱼，也是台湾之光。 台湾鲷， 今天第一次知道哎、欸。 鲷名， 就台湾鲷啊，因为像我们鲷鱼片有外销啊。 嗯。 对，因为这个无锅鱼是本来是外来种，然后后面养出来之后，不知道谁。又把它演变成说可以当生鱼片啊之类的， 嗯， 对，所以我们吃到的鲷就是鲷鱼片就是无锅鱼。 那你有 那我吃过了，我有吃过无锅鱼。 你说你吃鲷鱼片啊、哦？ 对啊，我吃那个小火锅涮涮锅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有时候会吃到， 那个就是无锅鱼。 哦，好棒啊！我有吃过啦。 那你有另外一半吗 ？OK。有， 那你们有结婚吗？还是 还没？ 你想跟他结婚吗？你有想结婚吗？ 本来病发前很想，他就后面不敢想。 本来很想，后来不敢想。 病发前很想， 嗯、 哦，就是肠子有问题的黄牙。 所以他知道你心情的转折。 他知道啊。是怎么讲就不了了之了、 嗯、哼， 但现在还在一起 藕断丝连了， 藕断丝连这样不能拖哦、 啊、分也分不掉、啊、想和也不知道怎么讲， 嗯， 就有感情的啊，三四年的， 就像带回家养的那一只无锅鱼一样，有感情了也杀不掉。 但是有时候狠下心，如果你该杀还是要杀。哎，无锅鱼可以养多久？它可以活多久啊？ 哎，无锅鱼蛮耐命的，蛮耐火的。事实上， 蛮耐火的， 因为它水质很糟，它也活得了。 嗯， 哦， 对吧、啊？因为在台湾是。哎，怎么讲？比较它是算 就是鱼界的杂草就对了啦。 对对对对， 鱼界的蟑螂。 好的，感谢你，黄雅。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 改天去你家拜访，带一只无锅鱼给你。 不要闹哦， 养在你家马桶试试。